锵锵三人行，哎，吴淡如，还有咱们的子东老师啊。今天在讲陈冠希之前呢，咱们先讲点别的事情啊。现在这个陈冠希可以一直聊下去，永恒的话题啊。 每一个餐桌都在聊。 没错，这真是不是说我要招这个事儿。跟哪个朋友怎么现在家家户户都在陈冠希啊？啊！ 但是节后的几天那个节目没出现了，很多人都在问呢、啊。嗯，说《锵锵三人行》怎么回事？这次怎么这么干净啊？配合主旋律啊！ 对，所以这个过年回来啊，先跟这个亲爱的观众互动一下啊。就是说，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感谢观众给我写信呢、啊。但是就是很多观众呢，他会在他可能觉得我这生活比较困难，可能是就经常在信里呢会夹带一些小额的这个钞票，就是这个你嘛，我很难处理，就受之有愧，却之不恭。 你可以盖个希望小学， 寄回去嘛，邮费不够。 没错，就是五块十块的，你说我也找我跟人寄回去，这邮费比那个还贵。所以说我在这儿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写信，咱们这个特别高兴感谢哈。但是这个钱呢，这个也解决不了我的、 要么就多一点是吧？ 那应该跟观众说，我很有钱，不要再寄钱来了。 那不是要寄就寄大点儿，不是就是你看，所以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有个香港观众啊，叫。这个什么庄太啊，庄太，你看看着咱们锵锵三人行节目织的这么一个披巾，嗯，就是非常让我这披上去是吧？ 这个应该不太适合你，比较适合你爱人吧？ 我给亲爱的这个庄太像小天使，像不像小天使啊？ 我怎么觉得有点在装可爱 啊？对，反正人家的盛情啊，我就披一下，给就是给庄太满意一下，而且主要这次他是寄的这个钱款最大的。他这个信封里啊夹带了500块钱，500港币， 真的 给我。所以说我想来想去怎么办呢，也不知道该怎么退。我呀就这样，亲爱的这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台正好在香港最近有搞一个慈善捐款的活动，就资助那个云南的那个贫困地区的那些儿童、对吧， 转租。 我呢就自作主张，把您的500块钱我再凑个份子，我再加500，就算咱们俩的这个心意，我已经找他们去交给那个云南的。 我帮你鼓掌。啊， 你知道你披的这个像什么，知道吗？ 像什么？ 很傻，很天真。哎， 我也可以。 我老觉得很像披着羊皮的狼。哎， 我也可以拍照了吗？这也是小玩意儿的，这挺不这好。咱说 拍照要有条件，否则也不会有人传播。 对对对啊、说对，现在说到徐老师感兴趣的问题了。我天哪，这个滚黑呀、啊！你知道这不是个一般的毁音毁道的事儿。本来我跟你说，像咱们这种媒体，一开头呢是想回避的，就是不谈。 你闹斯卡的时候就轻轻点了一下嘛。 没错，但是到后来他们说你回避不过去了。 对， 这个事情啊，已经成了一个这么样的，甚至我跟你讲，他们大学呀、啊，我才知道陈冠希事件现在列成文化研究课题。 对，准备开课了。 开课， 哎，准备列入教材作为文化研究。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因为你想在香港连续半个月都是头版头条。 对。 有一句话是用烂的，你知道？现在我上次都讲过，叫史上什么什么，史上什么。 对对对。 可是这次是真的， 真的。 史上最多人观看的生殖部位。 哎呦，你这 这是中华民族史上， 这是没有过的。新闻真的不多， 怎么叫香港新闻不多？ 台湾没有那么多头条。 哎，这事儿在台湾闹的。 它只出现过一天的头条，但是影剧版大概每三天哈、啊、会有个很大的新闻。在台湾闹得怎么样呢？因为台湾的媒体都是跟着香港走的哈，那看他们说什么，大家就一起跟什么，说人家又要离婚啊，什么都是在撒狗血，在编剧。可是我倒是知道有一件事情很不幸的，我所有的朋友哈，不管什么年龄，只要是男性，人手一张 DVD。 哎，你知道 不？你误解了，香港他们头版头条不是讲陈冠希， 是讲什么？ 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讲英皇报警 资料。 你看看这个照片一出来，这个恍若隔世啊！英皇报警说这是伪造的人工照片啊， 移花接木， 这是正式的报警哦。 我想不管是不是伪造照片，他是应该要报警，没有错，一定要报警。 可是 就算不是伪造的， 可是他报警就是说人家是移花接木。 刚开始 啊，然后呢，但是过一阵呢。他们这个等到这个声温张柏芝受害以后哈、啊，这主流报纸哈、啊，他就淡下去了，有几天他就不上头条了， 对， 直到后来为什么连续上头条呢？是因为法律的关系啊，是因为警察 你看也有传媒界的人出来说啊，什么清者自清，你看这个都是在旁边， 给大家看看 啊，这个都是在旁边幸灾乐祸。哎，可是你看什么时候再上头条呢？这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你看，一号网民被捕， 后来发现他不是，是主要的散布。 然后三号极可能接近裸像源头，仅搜裸照第一现场，你看这个都是法律的事情。 对，意思就是说传媒很有知识水准。 不是，接下来呢是民众在反抗这个法律。 你看这个，郭东海呀， 接下来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怎么对了。 你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香港的民众呢在谴责警察执法不当。因为他们抓了一个人呢，其实后来鉴定那张只是不雅照，这个人后来放出来了，那到后来阿娇露面啊，这个郝天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在网上看到过，对不对？ 郝天真 对不对？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文员呢，抓起来的文员获保释，最后变成个然后评级，五张照片在头版评级，看到没有？他们开玩笑说这个报纸啊小学生都看得到，所以呢小学生呢就去用橡皮擦这个黑的部位， 以为是那个刮彩呢，是吧？我跟你说，他们香港一个报纸做调查呀，四成的中小学生都看过。而且你知道，就是我那天还问了一个模特，你知道这个女性的心理，我跟你说现在都到什么程度。我到一朋友家里，哎呀，我觉得这个他一堆朋友堆挤在电脑那儿，我说你们干什么呢？他就是说呀，说这些照片不是总共几百张吗？说这些照片里呢，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个发现呢，就说那个、 声音没出来， 不是那个男性的那个器官，就是那个不是一个人的，然后就说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的呢？然后这一堆就在电脑上比，你整个一个电脑屏幕就一大堆，哎呦，我就觉得 你们看到女性在比这个时候，你们心里感觉如何？ 不过这次哈打破了人际关系。 我听到很多台湾的男性在讲，哎，说这不算怎样嘛。 男性 都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男性，我跟你说，女性，我就问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模特哈，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哎，你看了这个，我说假如说啊，我是一流氓，我手头有这些你的这些照片，我拿给你看看怎么样啊？跟我上床。就是说你是从了我，你要不从我，我把这个发出去，我就问他这个选择，你是宁愿不理我让他发出去呢，还是就从了我呢？这个模特想了半天，最后说我宁愿从了你， 因为这个影响无法。 不，我觉得应该不理他，因为你要一从他，你要从他一百次、因为他永远可以发出去， 那是属于 道义无道。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牵扯到现在的网络啊，你怎么样你都发得出去啊。 哎呦， 所以最近几天的报纸的消息啊都是法治的问题，你们看，都说他错告了， 他虽然错告， 然后这个人撤罪，你看到没有？ 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法官的判例？法官是还是有谴责他，他只是让他无罪而已啊。事实上这个网民他还是有散播，如果是在台湾哈，依照这种电脑资料处理法，只要你有散播对当事人，比如说是窦文涛的裸照好了，没有经过他同意，我是有罪的哦。就也许他只是赤裸上半身也不好看，假设是这样。 不是，你不知道香港的情况。香港的关键是在这个事情在最高潮的时候，那个警务处的一哥啊，出来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上载是犯法，你在家里呢，意思是你。在家里看也是犯法，你传给朋友才可以。结果呢，很多人就抗议说，在家里看不能算犯法。 游行。 还有呢，我传给游行，还有说呢，朋友一下子大家朋友就很多了，因为所有人都算是朋友了。你知道这个就是马未都上次讲的那句话非常重要，我觉得他讲，他说一种新的科技出来，就会挑战人们的普遍的道德。 我跟你说， 因为你们是， 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你们是英美法系的，你们一切要靠判例。但是照这种电脑资料的处理，以前并没有这么多判例可循。呀，新的东西又出来了。 你知道这个内地的法律还不同呢。 对， 吉林公安厅网警总队，你知道这个春节，好家伙，广东公安厅这儿上100个网警，这叫山呐！哗，那100个网警说，我们不眠不休，春节你们在过年，我们日夜不休在扇不过来，因为我们得搜查上千家网站。而且你现在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说，他们就给我讲，说你说什么叫查看，什么叫上传， 我就有一种技术叫什么 P2P， 是 P2P， 咱哪不懂，就一种这种技术的核心理念就叫分享。 对， 这种技术使得你什么呢？你在下载的同时，它就在上传。 对。 那么你说你是观看者呢还是传播者呢？下载的同时它就在上传，这是它本有的功能，下载上传合二为一。 你知道亚洲周刊邱立本写篇文章标题叫什么？上载欲望，下载权利。 哎，还挺会说。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如这个事儿给你造成什么冲击呢？ 其实没有，就是你们节目对我造成冲击。我老实说，我真是一个很道德的人，因为以前哈，台湾不是有曲美凤事件，我发誓我到现在彻底没有看过 DVD， 虽然别人气氛给我很多片。那这次我也不打算看，因为我，但是我可以在看到你刚刚说的很多片有刮刮乐那种有遮掩的哈，那个在网络上哈没有办法，香港那个一打开首页我就看得到了哈。然后很多朋友要给我，我也不打算看，可是因为你们节目要讨论。所以呢，我昨天晚上呢， 我们节目让你看的， 对，我就 对不起，对不起，污染了你。 对，我就只好问说，到底有谁看过，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对，结果我有一位朋友就说，好啦，那我的手提电脑给你，我有了，我现在就有了。于是我就看了。后来其实我说真的，我说现在不要论任何道德法律的问题哈，我有罪，我看了哈，我也我想那个你要负责。 没看的人多了。 我说真的，我觉得陈冠希在拍这个的时候，他只是在模仿日本 A 片。我觉得日本 A 片基本上他已经统治了很多的这个 亚洲的次文化。 亚洲的次文化。所以你发现他所有的 制服诱惑啊，摆姿态啊什么， 他太像日本 A 片，而且他所选的女主角都比日本 A 片还来得漂亮，这一点你要承认吧？ 身材还近啊， 对，而且他这个男主角身材也不坏，对不对？所以其实整个看起来哦，当然呢，如果 画面不错是吧？不， 你要用拜德的成分看他，他就是拜德。可是如果你要说呢，哎，以前有一部电影叫《性谎言录影带》。如果说这个当事人他是主动他要扑给你或怎么样，他也可以说他还蛮艺术的啊。当然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觉得现在主要问题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认为陈冠希还有比如说阿娇还有张柏芝，我事实上觉得哈，大家不应该用抓女巫的心理，好像一定要把这些那个伪善里面的那个恶魔说你都这样骗我们，你装出来那么玉女形象或装出来那什么形象，我认为其实他们都是被害人，我一定要澄清，就不管在哪一国的法律，我相信哈，这是他们一定都是被害人。 是，但是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这么想，到后来呢，我听了民间私访意见多了之后呢，我有点混淆了。就是我跟你说，我的感觉啊，这东西看多了之后啊，我就发现呢，你说将来这个网络要老登这种照片，其实啊，真是像你说的，我觉得就是让人看到人的真相。就是 对， 他就是人，你比如说他不就是这样吗？发育很正常，跟你的一样。他还要真要是发育很奇怪，咱还值得特别关注哈。那你就看，你低头看看自己的也一样啊。 对， 为什么大家趋之若鹜呢？ 因为 甚至包括像你说那徐美凤， 对， 我说很正常的性行为的姿势啊，连这个花款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你也这么干呢？那你为什么要看呢？所以说看的其实不是不雅部位，而是那张脸。 是名人， 是因为有了那张脸，才想看。就像我原来说的嘛，我有一次那个上男厕所，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有个观众就在我旁边一块儿在那小便嘛，然后就一看说，哎，邓文涛，我说你好啊，我是邓文涛，你知道吗？他要看看我这个长什么样， 他具备了所有， 对， 所有 他看是。如果他看你长得什么样，其实 OK， 他还没犯法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把你照起来铺在网络上，他是犯法的，而你称是被害人。 我觉得嗨，我要狠一狠心，我还真能就是说，哎，你说徐老师，你觉得这种事情， 你看他具备了所有平常大家的追求的要素， 对， 你看，四星级的头盔。第二，名人的丑闻， 对。 第三，韦小宝式的男人中心主义的代入， 对。 所以现在人家还要研发，最后背后有豪门恩怨，有大的幕后黑手的，有这种掺入，还希望有暴力。很多人都说陈冠希回来这个手要当心， 哎呦， 黑道 大家在看这个连续剧，这个连续剧是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但是哈，我这次我从上海到香港，我发现两边的态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一国两制是有点不同的。什么不同哈？在香港呢，基本上这个共同的概念是有，就像他刚才讲，就是说这些人本身是受害者，最不道德的是把他放上去的人。 对。 可是在内地呢，基本上大家不关心谁把他放上去，甚至还在惋惜说，如果那个齐拿要被抓的话，哎呦，帮他出主意。大家直接评判的是这几个人这个行为道德不道德。 对，我觉得 你发现有这个不同没有？ 对对对， 这个是内地社会的一个造成，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内地也觉得同性恋很不道德，我每次去都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啊。 不，你知道在内地哈，如果你啪出现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一个领导，人家一般不关心程序正义，就是说他是怎么来的，而关心这个领导好不好。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很多人我也遇到的朋友啊，在上海他就跟我说，你不觉得你们这影剧圈很变态吗？ 对， 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也被算入影剧圈，因为我做过很多娱乐节目， 很多人看完 问过很多明星， 不关心程序， 我也不在乎我到底是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艺人，其实我觉得你自己有定义就好了。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叫变态吗？老实说，他们做的所有动作，哪一家的爱人或夫妻男女朋友没做过 ？No， 当然有人可能没做好。 我跟你讲，底线就在这个地方。 不，可是他们已经没有。我认为，如果你们俩好 ，OK， 你千万不要被揭发有做过。 不，我你说。 我不认为哈，你现在陈冠希他只拍有一种照片，让人家觉得变态。好，那徐老师你说出来了，我女生不好意思讲。 不，我告诉你啊。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照片最不舒服的，他们根据的标准，其实心理的标准就是你刚才讲的，我会不会做。 好，等一下 你知道每个人都在，假如他能够想哈，我也会做的哈，他就会在心里理解原谅这些人。 对， 现在很多人在愤怒的哈，尤其是内地广泛传说，就是有很多真诚的，我就认识很多人，那个表情就在说怎么办啊，他们将来怎么办，儿子都生好了。 没错，很多人的确实 OK， 你能 这么玩吗？都这么玩了吗？ 你如果是看那个很多性学的教育书， 是是是， 我们现在在谈性学教育，他们会觉得做那个动作其实也是一种很正常的性行为。 OK， 是是，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最不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一，我们不会拍出来。但是 我拍的人很多，拍的人很多 ，oral sex 也可以理解。问题就是那个摆 pose， 那个摆 pose 你会做吗？你会碰到有一个你至亲爱的人，你会让他摆出这个姿态吗？ 我觉得 这个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不，我觉得 玩法就是说在玩法上大家有争议是吧？能不能这么玩？ 不，但是大家在争的时候就忘掉了你。根本这不关你的事， 我不是，我告诉你，这里边也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认为咱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人，那么存在着一种呢，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这个什么价值观，还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还存在着一种大多数 名分 传统道德， 还有正确的性行为方式。 所谓正确的，你比如像李银河说的那个，我认为对吧？两个人在卧室里。男女成年人自愿， 是啊， 什么易装癖啊，自己拍照啊，想怎么玩玩 什么样做， 对，怎么玩的开心，都是你的人权，对吧？但是还有一种呢，传统道德下，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么玩就叫骄奢淫逸，这么玩就叫荒淫。 好多年前呢，张贤亮写的小说很有争论的时候，跑到香港，就有一个香港的， 张贤亮，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徐老师拿着内地抢注冠希阿娇成性用品商标，还有点标题。徐老师接着讲张贤亮， 他那个时候写小说以性这个争论嘛，结果就有一个算命的找我们去看当时的这种三级四级片，然后就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我记得张贤亮就说过，他说北方的妇女啊，他们不习惯这个 oral sex。 什么叫 oral？ 就是口交。他说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没有天天洗澡的情况下分上半身的，上半身的毛巾跟下半身毛巾是分开，脸盆也洗开的，所以这个跟物质生活条件有关。所以很多人是第一次，年轻人可能不一样，在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他们不能接受。 你知道这个原因吧？ 我知道。 难道我们关于这事件的讨论要进入到性玩乐方式？ 不是，不接受口交。我觉得问题就是说，我也劝大家不要拍照。我的问题就是，他现在是高兴他拍这个照片，算是他闺房情趣。只是有人呢把他铺了出来， 就是你不应该看 的，乐获的在传递。 对，我不应该看。 我完全同意，这就好像药房里有一种特别的药，你拿来当咳嗽糖吃，你就有害了。 我觉得性是这样子哈，我还是比较赞成某一些哈，这比较开放的性学专家的看法，就是在床上，只要你觉得对双方身体不造成损害，而又你情我愿，大家愿意，你看他们对着摄影机的表情，有我不愿意吗？没有啊。那只要他们愿意的姿势就是好姿势，只要他们高兴的动作就是好动作，而且他们已经27岁了。如果他们是未成年， 这些都 可以谴责他。 我跟你说都没问题。如果所以我就说这什么不雅不卫，其实看的是最雅的脸，因为你平常给我们大家看的是你这样一张脸呢。 你如果是跟他造成反差了， 我跟你说，你说这个香港，最近前两天还判了一个，这个事儿为什么有传染性啊？有一个有个女孩子要当了一个男孩子，跟他分手，要跟另一个男的结婚，这个男的孤包不成，要挽留嘛，最后怀恨在心，把去年情人节两人拍的那个照片和视频， 现在要加重判， 上了网， 现在要重审， 就威胁这个女的。 是这种例子在台湾非常非常多，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希望女性的年轻的女生不要因为一时男欢女爱是留下照片，因为大概每三个月就会有一桩类似出现，就是你要结婚，然后我就把光碟拿去给你未婚夫。 其实我告诉你们啊， 就这样。 其实我告诉你们，陈凯歌早就警告我，看了这个事情才发现，陈凯歌是了不起的导演啊！你们记得那个电影没有啊？你知道现在内地上网看这个东西，其实在某种上都犯法的嘛。所以你记得那个电影没有啊？张柏。